锵锵三人行，哎呀，李春恩的老婆真是好人呐、 啊！会聊天，会聊天。 对，这老婆真是好人，啊、真是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他说你不胖，只是以前是我们要男人说女孩不胖，女孩好开心，现在弄得男人都这样。 真是减肥减成个死胖子，你知道？ 人家才说你不胖，你要欣然接受人家的赞美。 你别说伟杰，一天不见你瘦了。 我刚刚就一直要这一个晚上不敢吃，为了今天要在录节目，你看我多可怜。 对，但是尽管你老婆这么好，我还是要打击一下你啊。就是你看，我发现啊，也不是所有的观众啊都能认可咱们这种闲聊天的，哎，西安话叫谝闲传的这个性质。有的观众是非常认真的人，他们认为你要提了什么话题，你就得聊深聊透，聊出水平来， 聊 出高 度来。 对，你要聊不对，按照这个让我汗颜的这个要求呢，他们对李淳提出了批评， 是吧？ 不是，他就说啊，说因为昨天我们提了一下高考啊，其实我们不是要聊高考，只是因为那天高考嘛啊，然后他就说啊。李淳恩的女儿是上国际学校的，我们不要一个上国际学校的人，他怎么能来聊高考？ 国际学校也有高考，但不能太狭隘那个思维。全世界都有高考， 真的， 对不对？不就是中国有高考？ 但我可以问问你们，哪一集有聊到魔兽世界还是玩具游戏之类的吗？ 有啊，以前有过。哦，因为魔兽最近很火， 最近好火。啊，然后昨天我不知道你们哪一天播来，然后观众写信来说，我就是玩游戏的，我这么进入游戏，虽然我不在他们世界里，可是我跟他们难道不能有心灵交流？然后看到我想说，关我屁事啊！我又没有录这一集，我有什么话没说？ 对对对对对， 投诉都这样投来投去。 为我们18年前做《锵锵三人行》的时候。就有一句叫跑题跑不停，接不到跑题跑不停吗？我们 所以老黄历到今天不行了。 是吧？ 不是，我跟你说，你主要我认为你是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心理，因此什么人能公开讲话，这个里边，哎，你上国际学校的，你怎么敢在节目上说呢？你哎，就像说，你看他穿周深名牌，他什么时候说他穿周深名牌了？ 我说我秀水市场买之类吗？ 你哎，你真的这 还有吗？ 我不知道，没。 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剧，当然我没有看下去，就不给大家推荐名字了啊。但是我意识到这个里边啊，你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心理。我有一次听本山大叔讲话，我觉得很亲切。我觉得他这种从底农村上来的这个人呐，他经历历历这一生的这个心酸呐，他就讲原话不一定是这样。本山大叔就是说那别人骂你，对吧？你本来就是一农民。你现在那么出名啊，你过日子过得那么好，人家不高兴那是当然的，人家骂你完全应该的，你知道吗？就是 该受的， 这是人情，深通人情。我为什么说不光是本山大叔啊？我看这个美剧，就说一个联邦检察官，新上任的检察官，他要弄死一个金融大鳄，但是怎么找漏洞？你知道他也讲《孙子兵法》，他说啊。现在他挑不出什么毛病啊，找不到什么漏洞，而且呢老做慈善，你知道这个人还老做慈善， 做善 事，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他说现在我要起诉他，我要搞他的话就不得人心，你知道没法搞他。你知道他也讲孙子兵法，他的一个什么收到一个风说这哥们儿啊要买一个海边豪宅$几千万啊，这联邦检察官就说等到时候了，甚至这联邦检察官故意激将法，你知道吗？俩对头嘛，碰到他面就是说，我告诉你啊，那房子你可别买。哎，你知道他是为了激将， 对对对， 就是这逼着你买。 这大款你这么说，我还非买不可。甚至为了让诱使他买啊，这检察官让别的大款出价啊。结果这哥们儿一说，哎，你他出4200万，你带4500万去，马上把这房子拿下。你看他就是说啊，这因为这检察官深通民情，他只要买了这个很贵的房子，我就发现在美国也一样啊，马上人们对他的感觉就变了。 对啊， 你高消费了，你住好房子了。 中国话有四个字叫为富不仁，你知道吗？人人都认为 按说花自己钱买房子， 对呀， 怎么叫不仁呢？ 不是，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为富不仁，一说呢，大家里边哎，你有钱就不仁，不知道后边有什么，那检察官就可以动了，对不对？ 哎。 说就有一个点在那边，但我觉得确实哦，这些公众人物都非常害怕这种就被人家贴，比如说希拉里出来选这个美国总统，那他跟着华盛顿这些投行啊、金融啊都关系非常好，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盯着他说，你看你的钱从哪里来？你上任了，你在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经济这么差，你现在如果当总统怎样怎样，大家也会觉得说，反正你有那么多的钱，你不会跟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呢，也有一个人违反了这些规则。那就是川普， 我有钱了，我有钱了， 他现在也没钱，他现在也说他，因为他刚开始打选战，他就说我自己出钱打，我就不接受这些 donation， 然后我就自己打，打到最后，他因为不知道可以打这么久，不知道可以打到最后一关，所以他现在也缺钱，他说我现在也要募款，因为我要打到最后。 不是，他是生意人，他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下去，他就不用自己钱了，你知道吗？ 对，现在快做不下去吗？ 他还是个有钱人 啊，那当然， 川普还是 对，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纯恩兄有误解，我们不是谈高考， 对啊，对， 我们只是提了说今天高考，人纯恩说我女儿是读国际学校， 那而且。 我谈不了， 对， 是吧？实际上咱们那天谈的是大猩猩，所以你一来今天呢我们谈的是老虎，要跟大家讲清楚， 都讲畜人哈， 没错，你来了吗？你来，这个老虎最近呢也是个国际性的一个事件，一个新闻，但是我觉得先看看纯恩兄，对吧？到了咱们这个东北虎，哎，拍的真漂亮！我好久没见着老虎了，我真是，我给大家看看，你是在哪儿拍的？给介绍一下。 那个是哈尔滨的一个虎园，里面有1200多只东北虎，因为东北虎呢现在就是濒临绝种。 哎呦，多漂亮啊！ 所以现在就在里边，这虎的在那个虎园里边养的都是肥肥大大的， 胖嘟。 你看。 你照相这视角感觉你是他们同类一样，哎我的天，照得好啊， 你是说我虎虎生威吗？ 哎呦，虎虎生威，你看这虎脑袋上也有白毛啊，你 哎，这是一公一母， 好可爱啊， 你怎么看出来的 啊？哎，公母东北虎的，公母 的 体型是差一倍的，体重也差一倍的， 哦 啊，所以而且他们刚那个亲热完， 所以就 你刚才看我第一张，就是他们在亲热之前，这个是亲热完了，那个母老虎就发威了。 那你只把亲热的片段错过了是吗？没拍， 我没错过，没， 你就忘了拍了，忘了拍了， 忘了给，不是忘了拍，是忘了给。 每天亲热好多次的，整个虎园里边都在那亲热。 哦，这个老虎亲热完了还挺雀跃的哈，哈、啊，好 happy 啊，是吧？ 对。很不像你，荷尔蒙 像人 不行， 是是是是是，哎，这个话题你可以谈一下是吧？ 谈一下说很雀跃吗？还是什么？ 你有没有见过东北虎？ 我没见过哎，但是东北虎本来就应该要这么胖吗？还是说它是因为在这边人工饲养比较？ 因为东北虎也叫西伯利亚虎，它的体重是很厉害的， 嗯， 最重的时候可以有400公斤重，那个就是雄虎、嗯，然后母虎就差不多一半。 那他一天要吃多少东西才够？ 他一天吃好多肉的。 哎，这个要他是一这个配偶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没问他们要证书， 乱来的 啊，应该啊 是乱交的，还是什么的？ 应该不是一个配偶的，应该是没有那么。认准一个 不是，因为我早年我听一个人，就是也是瞎聊天的这么一个人，好像还是个派出所的一个警察 啊， 我们挺好的，就瞎聊天 啊。 他有一个民间的一个理论 啊， 他说你看啊，这个几个配偶哈是跟体重个头的大小有关系。他说你比如说这个，你像那个蜜蜂啊，你记得那个蜂后 啊， 蜂后它那个体 型特别大， 特别大， 嗯， 所以你看它就是一大堆工蜂，它就是大。他说呢。你看就说这个人类呢，就是男的跟女的大体相当，但是男的稍大一点， 嗯， 这就意味着呢这个人类呢基本上还是一夫一妻，但是永远觉着不够，那也凑不成俩， 就永远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你说这个体重差一倍，我就问你他是不是一个配俩 啊？那派出所那个是不是属虎的？ 哎，最近你要去说啊，跟这个警察有关的事情，我要讲一件事情，那确实是惨绝人寰呐啊！ 对， 这东西让我惨绝虎环呐、啊！这个泰国竟然有了这么样的丑恶的事情。过去我们一直说泰国这个国家，人人都是哎， 咱们 不是那是日本是吧？ 没有，萨瓦迪卡是泰国， 萨瓦迪卡是日本， 萨瓦迪卡 是泰国， 对，就是哎，怎么会？而且我一向对泰国僧人有这么好的印象，你知道泰国有个庙， 虎庙， 虎庙， 在曼谷北边叫北壁府啊，嗯、北壁叫北壁虎庙，北壁虎庙啊，是个旅游热点，世界知名。 对， 哎，我一直想去没去。 你为什么想去？ 就是想去看看老虎，你他的老虎是整个院子里边那个寺庙里边到处走，嗯，然后你可以跟他一起照相。然后那个你想有一个穿着那个黄色袈裟的一个僧人啊，带着一个老虎在那儿像散步一样过去，这种情况要是拍照的话多好看。 他不吃人吗？ 他不吃人， 他不吃人， 很乖的在那儿。当然在新闻出来之前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种佛性了在那儿、嗯、 可是我有之前原本有一次特别想去，但后来我就在网络上大概搜了一下大家去玩的感想之后、嗯、我就不去了。原因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是可以拍照，但他们不知道是说你拍照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有三只老虎在旁边，你拍照就跟雕像拍照没什么两样，就你拍完然后好下一张，他就把你赶到下一个，好再下一张，拍一张下一张、啊、所以他们就说拍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好、啊、然后那些老虎都是那种， 大家可以摸那老虎吗？ 可以，因为他们都说就后来爆出来就那老虎都吃了药嘛，所以都是那种昏昏沉沉的，就一步在梦游的状态。 不是，你想那老虎屁股都能摸？ 哎，我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这个北壁，你看这是大门口啊，还倍儿俗，你看哎呦，这个高僧可以跟虎这样的 啊。 他们说这个老虎都受到了佛法感化， 佛法感化，听说这些僧人说呀、嗯、他们就是这些老虎啊，他们收养来之后啊，一旦有这个鸡啊什么经过呀、啊、他们就把老虎的眼睛遮住，这样慢慢的培养老虎的慈悲心、哦、然后慢慢你看这个僧人、哦、 还有那么一说 就驯养出来这老虎、嗯、跟游客可以这样老虎屁股都摸得这么样亲密的这个接触、啊、对吧？然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最近泰国警方进了这个庙，发现了虎皮，发现了大量虎牙的雕刻品，发现了虎仔的这个冰冻的虎仔的这个尸体。 这虎仔是生出来的还是？ 不是生出来的，小老虎啊，多可怜呐、啊嗯！放在这个极冻里头，放在这个冻、啊、这就 是干嘛呢？ 这个东西你看，就这个啊，这个东西啊， 泡酒 太残忍了。就是在这个东南亚呀、啊，甚至在中国的这个，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东西。这玩意儿叫虎胶，嗯，就这种小老虎羔子啊。哦，最后给你搞碎了之后做成一种东西叫虎胶、哦、据说能够怎么着 强健体魄， 就是另外一种阿胶了、嗯、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妖僧哈、啊、现在想想真是，所以伟杰也是比较关心升职的这个问题、嗯、你给介绍一下。 其实他那个就是他们在这边，因为他们这些老虎其实非常繁衍很难很困难，特别在当地哦。然后他们比如说他一个母老虎他怀孕一次，就是比如说两年才可以生一次小孩，然后他们就等他生完之后立刻把老虎小老虎都抱走，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不断，他就不用等嘛，他就不用等，他就可以在马上又会再让他催情，然后再继续生，让 他永远都抚养的过程 对不给他完，对，就完全没有、哦、就是可能如果说生完之后他可能很久可以不要生、哦、结果现在变成是说他就不断的要让他刺激、哦、 老虎也母性哈， 结果刺激他荷尔蒙发展、嗯、然后就不断发情。 他不是母性，实际是春情 啊、 嗯、就是说这个 时间到了就 看来老虎啊还是一种比较那个，就是说不是很淫欲的一种动物，就是他这个一般就为了生了平常不想这事儿啊，就是一年好像就一次、嗯、但是呢这帮妖僧啊就鼓捣人家这性欲啊，就是这大自然的安排，你把这个母虎的小崽抱走、啊、这个母虎啊很快就又发情 啊， 因为他就是可以比如说一年生 一直在生一直 就这么， 不然照顾小孩他没空嘛，是吧？ 不是，就是哎，这川兄，我的你看你是个好父亲啊，我就给你就是介绍啊，这个生物的设计非常有意思的，嗯，就包括这个男的一般刚有了小孩，人们现在测定其实呢应该不大会出轨，怎么还是那么多出轨的，就是说就是按照科学啊测定啊，这个男性抱着自己的小 baby 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睾丸这个素啊，降低30%啊，就是他不大有性欲，他不大想搞别的女人，你明白吗？这时候他就哎，这种父爱啊，父爱是因为你的睾丸这个降低了， 就是把这小孩如果有人给拿走了，他马上就去搞。 哎，对，这个 如果是理论是这样实践的吗？ 伟杰还想继续听下去吗？ 嗯，我们回去聊老虎吧。 不是，咱们就说伟杰，其实伟杰你应该特别感同身受。 对，因为我很喜欢猫啊狗啊。 你作为长得那么像泰国姑娘的一个人， 对 不对？哎，他这模样 你那个时候想去这虎，也是想去那虎庙是不是？ 对，我之前有想去，然后后来是真的网络上大家去玩的评价都不好。 就没有像外国形容的说哇这么的 peaceful， 大家都说跟赶车一样排队， 商业化， 对，外面排队80分钟，进去摸完了整圈走完摸完老虎10分钟全部哦，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虎庙呢，因为有这些老虎来赚了非常多的钱，因为你比如说走进去还有分特殊通道，比如说你想要同时个人拍照收比较贵，团体照比较便宜，不拍照不好意思排这边，就是它是有不同的一些价格的分别让你去的，所以就是完全的商业化。虽然它打的是刷我们普度众生，我们这个 佛光普照， 对，但是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我就打消此意没去。 哎，你说 我还好没去， 你可以跟。对，你去了是中国的地儿，中国有好地儿，但也有比较恶劣的。你看看这个图片，你看， 这是哪里啊？ 跟这个成员拍的那老虎，这像是减了肥的，是吧？啊， 对，他也想上电视吧？ 哎，但是你觉得这虎的花纹像不像山水？嗯，真美，我觉得非常漂亮，对吧？非常漂亮。你再看下边。 这是中国的吗？ 这虎你看瘦得跟狼似的，这是在中国某地啊。 哦。 然后你知道中国的把它做成什么东西？这也是就是，你看明白吗？虎骨，它就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心照不宣。虎骨的谐音呢，就告诉你实际上、懂的你就知道，实际是虎骨。你看，因为底下你看雄虎山庄，就搞这个。 好残忍哦！ 我一直觉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几年前成为热门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就是 现在是禁掉了吗？现在都是禁品， 就取那个熊胆那个，不是有一阵 抽脂，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 现在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搞得好大了。 嗯，哎，你就说咱们那天讲大猩猩，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哎，就是今天呢，好像文明世界里的人都觉得动物啊。甚至有些人对宠物的感情，你要弄他宠物，他认为你应该死 啊，对啊， 对吧？他的 像我就是走这个路线的人， 你同意这种价值观吗？ 就是比如。我觉得说不是，可能你也不是真的弄死他，但是你要给他很处以这个很重的刑罚，才能够遏制他这种行为。因为其实有些人在虐待动物方面，或者说他在对待动物方面，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自己是上帝那种感觉在。欺负他所造出来的或者是属于他的东西，然后如果你去搜一下一些网络，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对于这些动物呢，他是没有那种同，他不把它当成生命，他把它当成玩具来看。那我觉得这种人呢，就应该他不能养，或者说他如果做任何，他就应该处以极刑。 孩子也是这样，生孩子也是这样。 我真的好，我每次看到那种动物被虐待，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火大，你知道，想说在现场应该就走人的那一种。而且我是在路上看到人虐待动物，或者是打小孩，我也会同样的我就会立刻过去。 那我问你一个极端的问题啊，杀死一个人判死刑，对吧？要是残杀了一个保护动物，你认为应该判死刑吗？ 判死刑啊，他都保护动物了，当然要判死刑啊。 判死刑 啊！ 哦，你看，这是一种价值观。 不是，我就觉得中国有两句成语是不对的，一句叫“猪狗不如”，一句叫“畜生不如”。说人，其实有的人真的不如畜生，不如猪狗，你还不能拿人跟猪狗去比，猪狗有的时候比人要好得多。 比如说 啊，比如说你要是你家里养一条狗，它这狗会，你会觉得不是觉得，而且它真的你会觉得它是真性情。比起许多假惺惺的， 废话，他假惺惺能假得出来吗？ 对呀、啊，所以你不能 虚伪， 所以你不能去你骂一个人就把连累猪狗啊，你猪狗不如，畜生不如， 你像是羞辱了猪跟狗的意思。 对呀、啊，你羞辱他吗？ 像我妈常说我跟我哥真的不如我们家狗，因为我们家狗还不会跟我妈摆脸色，还不会跟我妈顶嘴， 就 很 想、 对，然后妈妈就说你看养你们不如养条狗，类似这样。 好，那咱再进一步说。你觉得你爱护它，那动物园本身是不是个残忍的存在？ 我个人真的非常不喜欢动物园，就我觉得野生动物那种野放的就比较那个，就比如说肯亚的，我觉得我还 OK。但一般的那种小动物， 但是也有啊，对吧？我们去非洲旅行，我去坦桑尼亚旅行，那个就是野生动物园里边，那有很多人就看说，哎呀，好残忍啊。这怎么狮子吃斑马，斑马在吃什么，斑马吃草了没得吃什么了 对 啊，但就是凶的动物去吃那个弱的动物，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 食物链 是一个循环，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等于是他们说有一年泰国的那个稻米欠收嘛， 对， 稻米欠收，因为老鼠太多嘛，为什么老鼠太多呢？因为他那些蛇都抓去 给人家吃了嘛。因为中国大量中国人开始大量需要蛇，泰国农民把蛇抓到那个中国去了， 哦， 供应到中国去了。那田里面没有蛇以后，田鼠就出来了，田鼠出来了就吃粮食了，粮食吃了以后人就饿死了，就没了。你说，所以呢，这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 那你说大自然，你 那所以你没有什么残忍不残忍了。 你去看，不是看东北虎吗？ 啊， 我曾经听说过，就是说你这种把火老虎关起来啊，它就没有了那种自然的野性， 嗯， 以至于就是说你扔个鸡。就是说现在要给他活鸡，你要扔给他、啊、他只会吃死鸡了，是不是这样？ 没有活鸡给他他也吃，不还有就是 死鸡给他吃吗？死的他吃， 死的也吃，死的活的都吃、哦、因为他边上那个抢大家要抢的嘛，他抢的时候已经死掉了嘛、哦、那鸡、 嗯 啊、所以他们本来基本上 就吃。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动物的生存能力也挺好玩的，因为我到了东北虎园里边竟然看见有狮子 啊， 因为狮子是非洲东西吗？ 对。 但是我一看呢，我还跟那个司机说，我说哎呦有只雄狮，它不是，是母的。我说怎么是母的呢？它都是毛吗？他说对啊，它开始来的时候是没有长毛的，后来我们这太冷了待了三年以后，那个母狮这儿毛都长出来了，像公狮一样。 好嗨哦。 母狮的长熊长， 这就母狮不是像狗一样的吗？没有，这里那个脖子那不是很多毛的吗？ 嗯。 但是我看到那是母狮，我以为是公狮。 我觉得可能是跟老虎搞得太多了，这个变种变性、 啊、不是有啊，在那个韩国的虎园里边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兰嘎，兰嘎就是老虎跟狮子交配出来的一个混血儿。 对， 有性欲吗？ 没有，他们应该是他们是没有办法交，就是他如果小朋友是没有办法交。 对，因为我是叫这个 骡子 的理论，你知道骡子吗？ 知道。 骡子是怎么回事呢？ 马跟什么？ 驴。 台湾人见过驴吗？ 见过啊，为什么？ 台湾有驴吗？我一直以为驴是我们北方的。 他可能跟着。那个革命政府、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不知道而已。 蒋介石没事 说， 我们除了搬黄金，我们也有搬驴，干嘛这样？ 蒋介石连人带驴都弄台湾去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印象很深的，我看过一个那个宣扬生命啊，那种佛教那种纪录片哈。拍一个东西，哎，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你人呐，就要不说君子就说不要到厨房去 啊，对 对 吧？ 你就别看他杀。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啊，就是说还是外国的，就是怎么杀牛你知道吗？就是只能容身这么大，只能容你牛一个身子的一个木的一个甬道， 走进去对， 哐哐哐，前的牛后牛跟着前牛一进去之后，哐哐， 后面就 扎落下里边，可能是切了咔啪就解体了。然后呢他们就说，你说牛知不知道？牛显然是知道，他看见前面兔死狐、不是牛死牛悲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牛的挣扎呀，他老想掉过来 啊， 想回头，但 可是那个甬道只能架着 他用电的嘛，先电晕了嘛。 不是，你把你进到那个屠宰房、就是他在这个道路上他就知道了。哎呦，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心里就不忍呐、就是他老想转过来，怎么都转不过来， 我讲 怎么都掉不了头。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香港有一家很好的那个餐馆。他那个老板现在90多岁了，他以前在乡下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汤牛手，杀牛的。那有一次呢，就是屠宰场里边就叫他去，他说我们有一头牛怎么都不肯进去，怎么都不肯走那个通道啊进去。他就去看，他一看那个牛跪在地下，他就说哎呀，母牛要生了，一只牛不肯进去。然后他就马上就把它拉出去，拉出去以后那牛就生了，生完以后这头母牛站起身来自己往那个通道里走进去。 哎呦，好难过。 从此这个老头，现在的老头就不杀牛了，开饭店。 这是真的吗？ 真的，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 这是有情商的呀。 对啊， 这是 牛是会哭啊什么，我们都听说过嘛。但他亲眼看见那个牛开始就是怎么都不肯进去，跪在地下，等到生完以后自己走进去。 这是伟大的牛、 牛 性啊， 真牛啊，牛 啊，牛啊，这才叫牛牛叉呢。我天哪，还有这样的牛啊。 你说不敢就是什么进去厨房，我有时候也会，因为我自己爱做菜。可是我有一阵子就为了要煮，就是煮鸭肉，那香港有些鸭它是整只卖给你、然后你一打开那个鸭子是，虽然它死，但它眼睛一看我，然后我就从那次开始我就不大敢吃鸭肉了。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心里这样，所以你我们是买一块一块的时候，其实那感觉上 对人都有恻隐之心。 对对， 你到了时候都会发出来。 所以你知道这个里边就关系到一个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海豚或者说鲸鱼这种被认为脑容量非常大的非常聪明的东西啊，它甚至有人动物学家认为海豚得忧郁症。就是比如说你包括香港海洋公园这个，就海豚这样的给你表演啊，你长期就把它这样弄着，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放在笼子里本身就会造成他的忧郁症， 他的忧郁， 哎，甚至发现动物有自杀的行为嘛， 会去撞墙啊，撞玻璃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你说这该怎么看这个事儿？